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360度全景天窗，100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什么概念车呀？ 哎呀，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原价776元的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个人只要69。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 959资讯快报。 11月4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11部法律。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刷单、炒信等行为进行了规制。根据新法，经营者采用刷单、炒信等方式帮助自己或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最高可处200万元罚款，吊销营业执照。2018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网上申报将于11月21日至25日进行。根据安排，11月19日前为资格初审阶段，相关部门需完成考生身份信息采集和报名资格初审。11月21日至25日为网上申报阶段，考生需登录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系统进行登记报名和有关优惠加分、3个专项计划、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计划等申报工作。11月26日至12月5日为报名资格审核和现场确认阶段，由市县两级招生考试机构和报名点对考生报名资格进行审核，并组织考生采集照片、指纹等相关信息。考生需对本人各项报名信息进行签字确认，报名结束后不再安排补报名。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让亲爱的路人珍惜我。没有你们爱过，没有我。 好音乐九五九，

流连红雀楼，斜阳染又长，几度飞鸿摇曳了江山远帆。回望灯如花，未与人闲秀，心事情书浓，牵我双手，越发似缠绕双眸。

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 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总在个安静的镇，他像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生活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 城市规则不是你的选择，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